间，要等待着我呀，要耐心地等着我呀。 晴朗，我的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

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，都是你的错，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，被你爱过还能为谁蠢动？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，那样的夜色太美太温柔，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。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，偏偏似糖如蜜，说来最动人，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。 就是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谢谢。 多情

经找到你，真的情真的意，不要埋在你心里，要接受要珍惜，爱是已经找到你，让我俩在一起做一对好情侣，说出你心里的话， 旧单车老情歌。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是黄品源的《狠不下心》，一起来欣赏。 你早就不是我的你，冰上的